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旧衣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楼市这点事儿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于楼市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了。好，那么开始呢，先有两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批准，今年本市呢将于9月15号，这个9月15号它是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啊，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那么在9月15号呢，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将进行呢防空警报的一个示明。那么防空警报的示明呢，按照预先的警报、那么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从上午的10点钟到10点23分，每种警报鸣放的时间是3分钟，那么每隔7分钟。那么警报示明时，请广大的市民和过往人员积极配合，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措施啊，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通知一下啊。那么本周六，也就是9月15号，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再次组织大家一个主题家装活动啊。这次探店活动呢可以说是双节，也就是11和中秋节前夕的最后一次啊家装活动了。这一次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呢走进家居馆，深度了解呢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材、家具、软装等等品类。此次活动啊，我们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啊， 将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选择家装材料，辨别优劣。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的家装课堂，现场呢大家与专家畅所欲言，让专家的解答自己的装修问题。我来说一下咱们的活动时间呢，是9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9:30就开始了。那么溜溜一天的时间，中午呢午餐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哈。所以呢，如果您有装修或者说即将装修这样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样的机会啊。好，我们的集合地点大家听好，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上面有一个大巴车啊，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这个家居馆。那报名的方式啊有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来写一个报名参加啊，把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做联络。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啊。可能大家呢最近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房地产税啊，房地产税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周末呀，楼市最大的消息就是房地产税立法有了最新的确切的一个说法。据多家媒体报道说，9月7号啊，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房地产税法列入到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项项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会儿啊来说一说，就是个税啊、房地产税啊纳入全国人大立法预备审议项目，这些对于购房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啊，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中国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朱院长你好。 听众朋友好。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将聊了这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这样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邀请朱院长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市全面展开了第三次国土调查。近日啊，记者也发现啊，说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获悉，北京市呢第三次国土调查全面展开了。据悉说，第三次国土调查具体任务呢分为5大部分，包括呢开展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的一个调查，开展土地权属的调查，开展专项用地调查与评价，建设土地利用数据库及成果汇总。这个好像是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哈。 因为这次呢这个搞这个土地这个国土这个调查呢也是为了跟我们房地产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就涉及到建设土地啊、利用的这个数据的问题。因为以前在过往的形成的这个过程中啊，有些用地都发生了这个变化，变化以后这个它的这个土地性质都不一样，要重新统计，重新归类，然后便于这个房地产这个规划啊，这是其中的这一个因素。 像土地呀、山川呐、湖泊呀啊等等，这些可能都要到一定的时候要重新调查一下。 是是是。 当然这次呢是第三次国土调查全面展开了。我们知己知彼啊，才能够呢实行的一些政策出台哈。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市场的酝酿深度调整，北京二手房溢价房源降价占比达到92%。受楼市调控政策持续从紧啊，那么市场的需求紧缩这样的影响，自五月以来二手房市场呢一直处在持续下跌的降温通道当中，其中呢成交量环比明显下滑，那么绝对水平降至低位啊，而且均价呢是趋稳，整个市场的成交节奏持续的放缓。 其实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跟这个朋友之间聊天哈，有些同事就说啊，我们那个小区的房子降得很厉害什么的，实际上现在整体的房地产啊这个行业啊，从房价来看的确实有滑落一点这样的趋势啊。 它其实它是这样分的，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呢总共分三个市场，一个是新房市场，第二个是二手房市场，第一是这个租房市场。其实一手房市场一至七月份它还是呈这个这个上涨的趋势，但是呢这个北京和这个上海呢有这个下降微调的这个趋势，就是这个增速有微调啊，但是总体上一手房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二手房呢这个现在价格是下降蛮多的，租赁这个房租呢这个涨得也是蛮快的，这是在这三个当中这个二手房，但是二手房的这个房价这个标题我觉得用得非常好，它是二手房溢价房源降价占比值，所谓一二手房它这个价格是随嘴喊的，对吧？ 对， 你这个他说多少只不过比他预期的，而且他预期的有时候喊价的报价的时候预期不一定那么，你降下来那么多说不定正好是他预期的那部分的降价， 所以就是说呢还是有泡沫 对 这个实际上有一些二手房他出的价格呢泡沫还是蛮大的， 对 所以说你在买二手房的时候还是要跟他议价， 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议价率还是挺高的， 对、二手房总体这个下降趋势这一点是肯定的。 实际上在之前呢我刚才跟这个朱院长聊天哈、我知道这个朱院长呢目前正在做这个验交那边的一个整体调查，关于房地产方面的哈。因为我也经常道听途说一些关于验交那边的一些风闻啊。现在验交那边的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新房很少吧，二手房的交易是怎么样的？ 对，二手房这个本来呢是这个、应该说这个下降的趋势是有的，而且幅度在20%-30%的这个都有的，但是说这个降价幅度达到这个 腰 折的腰斩的这种程度还没有 不像传说的那么夸张是吧？ 没那夸张了。 那实际上在燕郊那边租房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位？ 大家从一个趋势就可以看出来，每天有30万人这个从北京这个往返这个燕郊住到那里，说明他的那个地方的这个房租的价格现在还是相当这个理想的，应该说房租不高，这样的缓解了这个北京这个部分这个房租过高啊，房源不足的这个困难啊，也解决了这一部分这个工薪阶层的这个居住的问题的。 那看来燕郊那边租房比室内啊，比北京室内呢要便宜很多。 那便宜一半以上也不止， 一半以上不止啊。其实燕郊那边呢，相对来讲它是离北京最近的河北省啊。 对呀， 对。 从交通方面，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如果这个把时交通工具时间这个能够通行时间这个能够调整一下，它交通比其他的这个几个城区的交通还要方便。 是的， 它是各个高速这个直通一下子可以到达。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对照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房源信息的要求，自查整改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啊，咱们看一下，是为了净化网络的环境，压缩呢黑中介通过互联网不当牟利的空间。8月9号啊，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市工商还有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房天下、五八同城等15家主流的网站，要求上述互联网平台在2018年9月1号前对照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房源信息的要求自查整改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 因为这个住房租赁市场的规范化是这个我们这次这个住房这个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之一，但是现在看来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目的。主要是呢这个我们前期的这个政府鼓励支持的太多，这个监督管理的太少啊，这是一个 以及导致了这些新上来的这些机构有可乘之机。 对，就是监督管理啊这一块呢还是比较松懈啊。 对， 做得不够，所以现在的监督管理呢也跟上来了。 对， 因为像这些网络的机构啊，这些中介机构对于我们老百姓的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用着着他们。 对， 所以说如果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对于我们影响真的是非常大。 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城市副中心北部三公园基本完工了。通州呢园林绿化局共图城市副中心环城休闲游玩的地方啊，这个示意图呢北部三公园基本完工了。将建13座公园，形成呢总面积104平方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居民游玩健身再添一个好去处啊。 这个通州的变化啊是有目共睹的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这个中国区的一个这个项目这个评价的活动，然后听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的变化情况，确实是从这个公园啊、水系啊、交通啊等多方面都在这个改善。这个市政府啊，这个市委啊，这个五大班子搬过去以后，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办机关事业单位搬过去以后，这个对这个改善，对这个配套环境的改善，确实是有很大的起了很大作用，带动作用。 确实，这个通州那边啊，现在发展真的是非常快， 非常快。 现在也大家如果去就知道，一个是变化很大啊，另外呢，确实也是建造的非常的漂亮啊。 对。 好，那么咱们再来看，说全国首套房贷利率啊是微涨，那么政策呢仍以偏紧的这样的调控为主啊。2018年8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69%， 相当于呢基准利率的 1.161 倍，环比上涨了 0.35%， 同比去年8月份的 5.12% 的利率上升了 11.13%。 值得注意的是啊，首套房贷利率呢上升的银行数量是减少了，那么持平的银行占比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全国呢35个城市533家银行当中，有40家银行啊，他们的首套房贷款的利率是上升的，占比占到 7.5%。 他这个现在的这个金融政策，特别是这个配合这个房地产这个调控的这些政策，它是基本的一个原则是抑售扬租，对于这个销售啊，不鼓励 抑售扬租 啊。对，抑售扬租，那租房过去不可以搞房贷的，现在租房可以搞房贷。当然最近也有这个声音说这种做法不对头。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中介公司在捣鬼。 是的。但是总体来讲，现在调控是加紧的，而不是放松的。但是呢有一个信号，就是对这个首套房这个自住房，从总体上来讲比其他的这个二套房、三套房这个从政策上口子开得稍微大一点，这个要优惠一点的嘛。 还是有些这个 要保障刚需。 保障刚需吧。好的，那今天的咱们关于楼市方面的消息咱们就说到这儿。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啊。那么本周六呢，我们的探店活动，如果呢您想装修或者是即将装修的话，正在装修，您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不要错过哈。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应该说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哈，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您来解决。那么9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咱们从上午9点半就开始了，一直是一天的时间。那么中午呢，午饭是由我们负责的。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注意啊，9月15号上午9点半在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啊，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大巴车，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家居馆。那么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啊，您写一个参加，后面写上电话号码，我们编辑呢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这个周末呀，楼市最大的消息呢就是房地产税立法有了一个最新的确切的一个说法。据有关媒体也报道说哈，说这个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房地产税啊，这个法呢应该列入到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项项目当中啊。那么具体到房地产税纳入了全国人大立法预备审议项目，那么这些对于购房者又意味着什么？我想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先请朱院长来说一说哈，这个立法规划它好像还有这个分类是吧，分这么三大类， 对， 这是怎么划分的？ 它是这样的，它是划分的，它是从按照这个条件成熟度、时间安排的这个这个紧迫度啊，从这个方面考的。它是一般是这样讲的，一类项目呢是指这个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呢这是要规定的在任期内提请审议啊，这个 法律草案， 法律的草案。你比如说这次这个房地产税法被认为是条件比较成熟，在这个任期内，也就是在这五年内，一定要这个提请审议的方式，五年内不一定是五年，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在这个理解的时候，还是不一定是五年内这个不一定是满了五年以后再那个啊，一定是在五年内完成，三年啊、两年啊、四年、五年都这个看这个发展情况。 所以就是说，对于被确立为啊，就是审议的法律草案的，它根据它的这种啊急缓的程度啊，可能还有准备的这个完善的程度，分成三大类啊。一项就是条件比较成熟的啊，就是在这个任期内呢，来提审的审议的法律草案。第二类就是项目急需要抓紧工作的啊，这样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要提审审议的这种法律草案啊。那么第三类项目呢，就是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需要呢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啊。当然这是提交这个大委就是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规划的一类项目，它是分类的。那具体到房地产税，那刚才您说了它应该归在第一类哈，就是条件比较成熟的啊，在任期内 比较紧迫 啊，也比较紧迫啊。那么在任期内呢，你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是吧？那也就是说，在五年之内一定要把这事儿完成， 是 这个意思哈。 对对对。 但是我那天在网上呢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哈。当然咱们今天呢是站在就是说，在五年之内这个房地产税呢是要完成，好像还觉得挺紧迫的。但是在网上我看有一些卖房子的一些开发商就说啊，这个房地产税不会近期收了啊，得往后推五年，他们这么说。 这个不对的，这个理解不对。它是在五年内，我刚才说了，也可能是两年，也可能是三年，也可能四年，也可能是这个五 年。 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也需要提出呢，是在这个五年内不一定是完成，是把这个议案搞出来提交审议，审议通过不通过是另外一码事。 哦，就五年之内把这个提案草案弄完， 对， 然后再去提交。那么具体呢，通过与否，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是吧？ 对对对，那就看你的这个议案搞得完善不完善，代表们满意不满意，这个。 所以现在有些开发商呢，就根据这条呢，他们就是当然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啦。 对， 因为他跟购买他房子的人就说啊，你可以买，这个不要考虑什么房地产税的问题哈，说早着呢。 所以他就这么说，他说可能往后得推几年呢等等。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曾经就房地产税呢说的还是挺急迫的啊， 是是是， 说没想说没准可能一两年就可以实施了，那么现在看来呢没那么快。 哎，对，时间是没那么快，但是这个也不是无休止的往后拖啊。这个五年内虽然讲他讲的比较谨慎，是提交这个审议，但是我的理解，五年内提交审议，然后经过这个这个人大这个两会这个一讨论，然后这个事情也 基本上就能通过了。 他一半这个提交的议案基本上。大部分都能通过。 嗯，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呢，大家千万不要被忽悠了。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开发商急于想把他的房子推出去，所以呢，他把这个当成一个噱头啊， 是是是， 就觉得好像近期呢不会收这个房地产税了。 这个一定要这个主持人这个提醒的非常好，对，这个是特别重要。你不要以为房产税可以无限制。期的这个往后推，甚至不收了，这是不可能的。 嗯，所以呢，我们之所以提醒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房地产税的收缴哈、啊，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房产税啊，对于购房者来说，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征收这种？房产叫房产税是吧？嗯，好的，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生长，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勤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地区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中国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院长。朱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房地产税这个事儿哈。因为在前些时候呢，一直在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是前些时候啊，也就是9月7号的时候呢，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了，说房地产税呢，这个税法啊，将列入到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当中。那从这点也看得出来呢，应该说具体的日程安排已经出来了，也可以这么说，是吧？原来总是比较模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它实行，但是现在看来是有时间了。 对，有时间性， 肯定是5年之内。 对对对对， 是吧？那实际上房地产税哈，咱们就说这个房产税吧，它对于购房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征集这个房产税呢？ 这个问题呢，我把它两个问题呢，我把它调过来说。先说说为什么要征集这个房产税。其实呢，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时期呢，把房地产税、地产税、房产税常常把它这个混淆到这个一起。其实呢，这个它是这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房地产税它是包含了这个地产税、 房产税啊，这包含着这。那么国家之所以要把这个房产税，过去不是没有，也是有，那只不过它是在征的时候它是空的啊，空征啊，这个零利率啊，这个零税率的这样这个搞。那么现在呢，重新提出来，那就要实收了。啊，是真正的开征了， 开征了。那刚才您说的房地产税啊，这是一个概念。然后房地产税当中的包含地产税和房产税。 对。 那实际上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跟我们有一定影响的，应该说是房产税，是吧？ 对。 地产税跟我们有关系吗？ 当然对房价是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它主要不是的，因为它的征收这个主要对象还不是你。 所以就是说咱们提到房产税嘛，因为跟我们的关系比较大。那具体 房产税呢，它主要是大凡和房子和这个物业这个交易有关过程的所有发生的这个税，笼统的说叫这个房产税啊，这个概念搞清楚。只要你在交易过程中啊，这个发生的这个税都叫房产税啊。那么首先来说呢，这个为什么要这个开征房产税啊？这个一般的人的理解的意义啊，就是国家为了这个增加税源啊，提高财政收入。当然，客观上它确实是起到这样的这个作用，但同时呢，这个任何一个这个税收啊，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节这个收入分配啊，调节收入分配。这个一种这个税种下来以后，肯定是对一部分人有利益，对一部分这个人。这个利益相对的说，这个没什么这个利益，甚至对他们的利益有所损失啊。因为它都是一种调节关系、调整关系，一方面得到了，另一方面肯定也会就失去了。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讲，意味着什么啊？我想它主要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呢，你在持有环境，如果你房子这个买的多了。超过了一套房啊，这个甚至你有两套房、三套房，甚至或者说你是为了这个炒房，你的成本就加大了，这样就会让你这个知难而退啊，这个去把现有的房子赶紧这个处理掉，这个去放到社会上，这个资源这个利用起来，不要闲置起来，等它增值，同时也恢复了我们。房子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本质啊，这个就要以这个自住为主啊，房子是用来住的啊，这是我们习近平同志这个提出来的这么个这个观点。所以呢这个问题啊，这个各界政府啊，包括我们在立法过程中啊，这个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因为住房问题是个民生问题，它看起来是这个住房问题，它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如果这个基本的居住问题不解决，那说明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好，我们的经济政策也好，这个都这个做的至少是不够完善。 所以刚才您提到啊，首先就是说房产税的推进啊，一方面是为了抑制炒房。啊，这是非常明显的， 对对， 很多人都可以想到的啊，就是抑制炒房。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提高呢，财政方面的收入。 对， 这也是实实在在能够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在欧美发达国家呢，都实行了房产税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那么地方的财政的60%，据说是依赖于房产税的。所以中国未来呢，也一定会全面推行房地产税的制度啊，这点是毋容置疑的了。 对， 那如果比如说房产税真的全面开征了啊，谁最慌呢？实际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手里呢有大把房子的人啊，而且都是空置的啊，都是空置的很多房子的人，这就很要命了哈。所以呢，即使房产税有合理的一个免征的面积，但是在中心城市啊，比如说囤积了大量房子的人，财富也将会受到一个大幅的缩水。 但是这个房产税呢，这个一开始开征的时候呢，可能是， 这个有倾向性的这个免除一部分自住的这个交税的这个基数，但是这个从长远看，这个房产税它是财产税，它一定会遵循这么一个这个原则，就是这个人无分这个贫富，这个房无分大小，有房必征税，这是最终的这个这个税收这个这个这个它的一 种走向吧，一种表现哈，有房必征税。 对对对，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收这个房产税的话呢，对于在三四线城市囤积了大量住宅的人，他们受到的打击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这个呢，这个很多专家学者也都是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呢，这个有他这个对的部分，也有不对的部分。其实他们怀疑这个三四线这个这个住房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其实三四线这个将后来的这个人群啊，随着这个一线城市这个腾笼换鸟，一些产业转移，一些这个转移人口呢，也会向下移的这种倾向性是有的，不会一直是由下而上的这样这个奔腾的，所以反向的现象也会多的，一多了以后，本来闲置的房子也会充实这个利用起来。你像这次房地产调控这个以来，这个一线二线城市现在这个萎缩了，这个市场萎缩了，但是一部分的这个客群就转移到三四线城市。今年这个全国的房地产这个市场依然会这个相当好的，而且不会这个低于去年的这个收入水平，但是主要贡献是什么地方？主要贡献还是三四线城市，而不是一二线城市。所以，倒是一二线城市，这个它将后来对城市越大，对房地产行业本身，对土地财政的这个依赖度就是越低。 是，实际上三四线城市啊，比如说大量的有些房子呢卖出去， 对对， 但是没人住，这样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我前些时候曾经看到一个照片啊，就说一个小孩他们一家子啊在那儿去住，但是孩子都找不到玩伴啊，就说那么偌大的楼子里边可能就住那么几户人家，就说明呢很多都是空置的啊。当然买房子的人咱们不知道啊，但是现在确实咱们周边也有些亲戚朋友也有这样的感受，就说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但是在三四线城市买房的人大有人在。 这是一种这个必然的这个现象。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三四线，我在县城这个城市我有了房子，但是我到北京上海去打工，那么这个房子肯定就空下来。然后对不了解情况的人问，晚上灯都是黑的，就是黑灯力这很强，认为这个房子就是闲置的。其实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备用的，这个并不是这个闲置。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口这个流动啊，工作和这个居住分离的情况造成的的。 所以说也不完全是空置啊。刚才您说是备用的，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是备用的，就是什么时候可能它还能够立起来啊。其实对于这类房子啊，其实国家也应该有考虑啊。比如说现在它可能暂时是空置的，它但并不是完全空置，它以后要利用起来的。 我们现在正在和一个这个技术部门在这个研究，就是它这个房子它出来了以后，你比如说有一部分人这个到这个城市，你是住旅馆好啊，或者是临时旅居也好，我可以通过互联网形式把它这个闲置的部分把它利用起来，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收藏好，然后来的时候就相当于可以他自己进去自己那个。我前几天到杭州去就住的是这样的，这个你我体验了一下， 就是给它利用起来，空置房利用起来。 对对对对， 好的。那您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就是说收这个房产税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下面咱们来说一说，您认为房产税的出台对于楼市或者说购房者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 很多人认为这个这个通过开征房产税以后，这个对于补充这个财政收入有好处，对这个调节房价有好处，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主要功能还不是在这个调节这个房价的，它对房价的影响不会特别大，但是呢，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充分利用，这个增加供给，有效供给会有好处。为什么这样讲？我刚才讲的，我多套房或者我炒房的房子在手上捂得太多了，我又不给你这个有种种这个政策限制你，又不让你充分的这个自由的这个买卖，那么这个时候你房子都就是负担的，本来是盈利的工具变成了负担，那怎么办？那你就尽快的把它通过出租啊，或者是这个尽快的把它卖给降价，这个销售啊会起到一定的这个调节这个作用啊。它主要是对于这个物业的充分利用有很大的好处，对降价不会直接有影响，但是对一些购房者当中包括很多人，其中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炒房者这个投资客，还有这个这个自己住的房子面积太大的人，这个对他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事，他会增加这个持有成本然后呢这个会这个增加经济压力，有的是贷款买房的，或者是利用这个过去加杠杆这个买房的，他现在的压力就太大了。 对， 房子一旦不出去，他这个高利贷他也还不起的。 对，就是贷款买房的啊，本身现在还负债的这些人，或者说你买的这房子过大， 对 啊，这样的人员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你比如说燕郊地区，你比如说他那个加杠杆的就比较多，就是二次贷啊。这个除了这个从银行贷款的，然后这个再通过其他的这个民间的金融机构贷款的也有啊，像这种情况。 是的，那咱们下面就大胆的猜测一下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周院长呢这方面的经验也挺足的哈。比如说在房地产这个纳税这个问题上啊，您认为就是怎么去纳的话呢，可能更合理一下？当然这个呢是只代表个人的意见啊，或者说您猜一猜这个关于房地产的纳税会怎么来出台呢？ 它是这样的，它从这个一开始呢，从节奏上它一定是不会像我所说的什么有房必征税，它不可能这样的，因为这样实际的面太广啊，这一下子这个把这个房地产问题没解决，反而把社会问题这个加大了，所以说不可能的，一定要这个把第一是把握节奏， 就循序渐进， 先是把自住房和这个炒房投资房分开来啊，自住房把这个小房和大房再控制在一定从量来这个计税，另外呢，从豪宅方面，它肯定是从价计税，以价格多少这个来这个计算它的税率它这个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终的这个调节这个范围内，就是一定要他想这个政府想做到的，不能让有的人房子多的不知道没办法处理，有些人没房住，目的是这个。你这些房子都有了，我们国家可以给你收回来，然后把这放到租赁去，是吧？到租赁上，总之要把这房子，这个社会的财富啊，资源充分的这个利用起来，所以他一定要是，这个把握节奏，这个从量，这个从价，这个计税两种方式这个一起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家最关心的是开征各种税，那个人家最关心的是一点就是税率，你的税率是多高 对， 这是百分之几或者是这个多少，这个东西这个要合理，要考虑到 这个人们的这个实际的承受能力。 其实刚才您说了哈，一定要循序渐进哈，本来是一个很民生的问题， 对对对对， 别到时候最后弄成一个就是左右为难。 对， 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这是很麻烦的事儿。 是的， 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其实在这点上呢，国家做的还是蛮好的。关于这个房地产税这个事儿，真的说了起码得有好几年了。 啊、对对对， 一直没有真正取收，我想这就是一个酝酿的过程啊。 一个是酝酿的过程，因为涉及到的人太多 太多了。 这个有的人他自是购房者，他又是这个投资者，对吧？他自是购房者，他又是这个炒房。就他们自己和自己有的时候都矛盾，买房的时候他不希望这个房价过高。 对，当然刚才咱们也提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这个日程已经基本定了，肯定是五年之内，五年之内肯定要把这个房产税呢要实施了啊，这个具体的方案肯定要出台了。那刚才您说咱们从量啊，从价上有可能从这两方面的入手来收这个房产税哈、啊。但是呢，据我所知呢，现在有些地方呢也正在实行就试行这个房产税哈，据您了解，比如说像重庆啊等等地方，是已经都试行收这房产税了吗？ 有，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在试行过程中呢，他为了保证他的公平性呢，他的税率这个从低，你比如说重庆和这个上海两个城市这个收的这个一共收了7年的房产税，现在停下来了，这个。还不够，加起来还不够买一个高级的这个豪宅。只有这个十几亿、几十个亿的这样这个概念。这对这个而且是这个7年时间收的，这说明这个之前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对这个呢，他也实行过从量和从价的这个计税的方式。但是我讲嘛，关键点是税率。无论是从价或者从量，那你这个税率一高，麻烦就大。 所以就是说，看来那两个城市他们所谓的这个试行哈，看来并不是特别成功哈， 对对对， 也没起到一个特别的示范作用，或者说是房地产呢变得更加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哈、或者这么一个作用啊。当然这个呢确实是平时咱们也经常会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哈、有些东西咱们确实是慢慢在试啊，因为谁也没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理论去实施。 这个房地产呢，它这个主要它的地域性的这个特征， 对， 这个太不同。你比如说上海，这个和重庆，它的这个人群结构、财富结构，这个财政来源都不一样。你如果你执行的税率是完全是一样的，也不行。 所以你又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所谓的房产税，绝对不能够是一刀切。 对， 它是应该有地域区别的。 对， 比如说你在北京，这个房价是这样啊，这一房难求。但是你可能是在重庆或者在其他地方，它就不像这么紧俏。 那像有的地方还是这个免税呢，那这个都有。 是啊。前些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重庆的啊，当时就说这个他是申请那个叫公租房啊，申请公租房，他当时觉得闹着玩，说我一直听好像这个公租房很难这个申请下来， 对， 我就闹着玩，没想到这个他一申请马上就申请到了。他说那特别好申请，在重庆啊申请这，他可是在北京呢，你想想那有多难。公租房 那是 啊，所以这个地域不同啊，真的是表现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考虑这地域的特征。 对，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房产税哈，比如说我家里是三口人，那您大胆想一下，比如说每个人他给你的居住面积大概是多少，如果你超了这个居住面积，是不是就要征税，是采取这种办法吗？ 现在呢，这个过去一开始是从30，现在这个基本上大概在60，人均60的这个平方，因为它也达到了改善的这个标准了。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三个人户口都在一起，我180个平方之内的都不要这个征税，超过180平方 就要开始这个起水。 嗯，当然这个是只是咱们一个猜想啊， 不是， 就是说 以前 做过 试点城市 啊，就是以这个每人60平方 啊作为一个基数啊，比如你三个人的话就180平方。 而且这种具体的这个细节呢，我估计即便是税法这个定下来以后也会有，随着这个时间的调整，它也会有这个改变的，也会 当然呢，很多工作要做得特别细啊。 对对对对。 像刚才咱们猜的，如果假如是那么要实行的话，当然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根据。当然，虽然说原来有一些地方这么试行过啊，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以后出台的这个房产税就按这个走，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 如果要这么算的话，比如说三个人180平米，那可要了命了。在北京来讲，受到房产税影响的那可真多了。 那是的，对，特别是当地这个居民，那就跟那个 是啊，就一家有好几套房子的或怎么样的，真的是挺多。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三四线城市，在外地买房子也特别多。我估计那个时候呢，肯定是这个都联网了，都归为一体了。 对对， 如果这么算计的话呢，那真是影响面还是挺广的。 所以呢，这个国家在到底人均是多少这个面积上面，这个会有那，但是呢，我估计越是一线城市，我估计它的这个人均这个面积会越小。因为它是更稀缺。 所以呢，这个越猜的话呢，心里越发毛啊。虽然咱没什么房子啊，咱没什么房子，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牵扯的面是真是太广了。 对。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呢，朱晓红院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